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12:01，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的直播当中呢，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周日快乐咯。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午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赶紧去开启一下您的听觉陪伴，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我相信都会有音乐作为你的周末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背景存在咯。 Everything that rises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持放音乐当中的首播选项，来自于 Anthems， 来去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音乐时空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朋友们来可以开大音量，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音场当中。 没错，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丝丝的杂音，那个杂音就是在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当中而存在的。那个杂音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谐波。有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些老电影，那其中就会出现有这样的一种嘶嘶嘶嘶的质感，同时还会有那种像是我们在做电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拨号的声音，有吗？如果你还能够回忆得到的话，其实还有以前我们在早些年代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还不存在的时候，有一种上网的方式叫做拨号上网，人们称之为那个拨号的声音像杀鸡一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音乐里边会多了很多种不同寻常的声音的采样，这也是来自于音乐人他们的创意所在。 Everything That Rises 来自于 Mob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直播来到第二首歌，12:07，我是主持人 Mr. 常，欢迎大家。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mean.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mean. Treat me like the worst thing you ever seen. Treat me like the worst thing you ever seen.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but you don't have to be so cruel.You don't have to be so cruel. Treat me like a low-down stupid fool. Treat me like a low-down stupid fool. Love Me 来自于 Moby 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当然里边的 vocal 的人声，他的名字叫做 Ayanna Bassey。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周末愉快。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所奉上的这样的一些个音乐作品的名称呢，它可以称之为叫做天真无邪的一张专辑里边的一些精选作品，来自于音乐人 Moby。那 Moby 他其实是本名呢并不叫做 Moby， 本名叫做 Richard Melville Hall， 1965年出生在纽约。 那么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呢，可以说他始终游走在流行跟电子之间，而且很多人会认为他的音乐更加富有实验性，很有艺术气息，这个音乐路线呢也迎合了更多的年轻人们的聆听品味。他也在电子音乐界可以说是很有建树，也担任过制作人、创作者，甚至是 DJ。 当然了，他曾经还有另外一个朋克的乐手，作为他的一个乐队成员，而甚至还是一家素食餐馆的老板，很有意思。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位音乐人 Moby， 他的生活的环境非常的多元性，所以他也能够去深挖各种各样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而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样一些音乐作品，综合起来就是一部感情故事。刚才我们听到过了 Tell Me， 听过了 Everything That Rises， The Dogs， Don't Love Me， 你看都是在生活里边所常见的一些个小场景，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争吵，养一只狗，然后还有就是说，哎，在一块儿能够做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后又会说别再爱我。那到底什么方面出了错误呢？你 going wrong 啊。继续来听以及来自于他带给我们的 sense。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A Long Time 这首单曲来自于 Melby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听上去真的是很难分辨其中在唱些什么内容，但是如果你看了歌词的话，会觉得其实歌词并不难啊，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一些小往事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里边。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里面所听到的迟放音乐，可以称之为叫做天真无邪的音乐作品大合集。而耳边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 Moby， 在2009年的时候，在第51届格莱美音乐奖当中，他也能够提名了最佳电子舞曲专辑，凭借《Last Night》这样一张专辑获此殊荣。而另外呢，在2013年的2月10号，在第55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上，也能够提名上了，凭借《Lie Down in Darkness》获得了最佳非古典混音录制的一个提名。要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地表最强的音乐盛世的当中，能够获得提名已经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些个格莱美所认可的迟放音乐，电子音乐。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Almost Home，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Moby， 同时呢，人声的部分来自于 Damien Dorado。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有很多朋友们会觉得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小时的持放音乐作品也太好听了，感谢上马有山，也感谢于先生啊，给到我们这样好的评价，谢谢你们，谢谢。还有人也会说，哇，听听 FM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地方，非常方便，找东西也好找，尤其呢是节目的回放，每一个节目的每一期的回放都会有对应的标题，标好了日期了，一点就可以听到每一次的节目回放。所以呢，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些个更加方便的提示之外，还有更加贴心的一项服务，就是可以给您提供一下正在播出的音乐的歌单。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能够赶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歌单两个字，让我看到你想要啊，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就跟我说好了，是不是，然后我会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歌曲列表。手动回复可能会有一点点延迟，朋友们可以来一一等待一下，不要着急哟。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就好咯。 live for, nothing left to say. He's locking all the doors to keep the old wolves at bay. Spoons and foil are all he needs. A bed and some china, a lighter and some speed. It will sing you to sleep and it will hit you awake in a perfect life. This is Fritz Manx, 节奏驾到。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

Welcome back，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13:05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 Mr. 长。刚刚我们的本小时开场音乐来自于我们的 Phillips 带给我们的一首 Magnetic 节奏驾到，继续来听歌，能够让我们继续来把这样的一个阴沉沉的周日的节奏带起来的好歌曲 Out Out， 来自于 Joe Carey featuring Jack Jones。当然这也是一首新歌，特别有 Charlie XCX 加持的声音。 Just watch me dance。Watch me dance Express Max 节奏驾到。 Sometimes I'm feeling low and everything's the same. Just trying to get myself through the day. Too tired to say hello. Now isn't that a shame? Please tell me, precious, am I okay? 'Cause I am lazy, I am crazy, high and wasted, drunk and naked. All I ever wanna do is to make you feel good, make you feel good. Am I lazy? Am I crazy? High and wasted, drunk and naked. All I ever wanna do is to make you feel good, make you feel good. Ain't gonna play by the rules.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To blame, I tell you, precious, I am okay. 'Cause I am lazy, I am crazy, high and wasted, drunk and naked. All I ever wanna do is to make you feel good, make you feel good. Am I lazy? Am I crazy? High and wasted, drunk and naked. All I ever wanna do is to make you feel good, make you feel good. Ain't gonna play by the rules.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刚才一首单曲呢，来自于 Miles featuring Ida 带给我们的 Lazy 啊。在有时候呢，我们会在周末的下午的时间当中，特别想要找一个软软的沙发躺下去，然后让自己赖一赖，对不对？早上起来赖床，下午了还要赖一下这个午休的时光，这一天就这么混过去了可不行啊。我觉得在躺着的时候，咱们不是不能躺，躺着的时候呢可以再来去配合一些这种悠扬的音乐，同时呢我们可以把心情调整一下。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分享一次 Dennis Shay 他们的单曲 Still My Love， 来去感受一下在周末当中阴沉天气下应该如何做好自己。No way, no how, no never. My heart is yours forever. If I couldn't call you mine, then baby, you know I don't want no one. My car, my clothes, my money. Take it all, but there ain't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Ain't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Tattoo your name on me so I can wear it on my sleeve.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knows it. changing my mind, I'm in it for life. Ain't no way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my love. No way, no how, no never. My heart is yours forever. If I couldn't call you mine, then baby, you know I don't want no one. My car, my clothes, my money, take it all, but there ain't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Ain't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As long as stars are dancing around the moon, there'll never be a me without you. Ain't no way nobody gonna steal my love, my love. Bleeding. The damage is done. you drag me through mud. Here I come now, I'm out for blood. I hope you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I hope you be yourself and lose your friends. I hope they call you out for things you said. I hope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 Myself. If I said it out loud, you'd be burning in hell. And I can make everybody hate you almost as much as you hate yourself. But I won't, cause I know one day it'll come around. But forget you for now. I hope you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I hope you be yourself and lose your friends. I hope they call you out for things you said.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 The damage is done, moving on if I'm ready or not. But you drag me through mud. Here I come now, I'm out for blood. I'm out for blood. I hope you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I hope you be yourself and lose your friends. Call you out for things you said. I hope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 I hope you're haunted by all your regrets. I hope they mess you up inside your head. You know I don't forgive, I don't forget. I hope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 I hope you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I hope you'll be yourself and lose your friends. I hope they call you out for things you said. I hope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 两首歌曲分别来自于 Rudy Mantel 的 Jumper featuring Kevin Lomax， 他们的全新作品呢，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摇滚的风情来了。而且刚刚我们所听到另外一首作品了，也是来自于 Nessa Barrett 带给我们的新歌 I Hope You're Miserable Until You're Dead、啊、就是对于另外一个人如何怎样都不会能够忘记、啊、可以说是刚刚我们在第一小时当中的那些个音乐作品，我们已经给朋友们去构建了一个爱情故事，可能是分分合合，可能有一些悲欢离合的之外的过程，有一些暖心的部分，也有一些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一种特别和谐相处的一些个小场景。当然你更加关心的是什么呢？来，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 Ryan Reback 和 Aisling Soam 带给我们的 Do You Care? Do you care? Do you care? Am I worrying too much now? Do you care? Do you care? Am I worrying too much now?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来到直播间当中咯。 听歌也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以前呢，我们很多次听到过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 Vicetown 荷兰双人电人组合，以及来自于 Maren Ryan 他们的合作作品 Walk Through Fire。但这首歌曲虽然是电音，但它其中的歌词也一样非常的励志，很燃呢。是这样唱的，叫做 I'll walk through fire with you， 我们将在烈火当中共沉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翻译成为我们将和你一起赴汤蹈火，对不对？一起来听歌，来自于 Super Walkers 带给我们的 Lost As I Am。 Couldn't go very far, 'cause you locked your keys in your car.

来的单曲来自于 Backlog 带给我们的一首 Call Me The Fool。 其实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应该说是反复放过不少遍，但是这首歌曲始终能够代表着目前来讲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们这样一种对于城市生活休闲娱乐的这样的一种喜好，还有对于这种繁忙工作之余这样的一种对于自己压力的释放。所以这首歌曲呢，也要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表哥以及他的老头子啊，欢迎你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Jonas Brothers， Cool。 I'm feeling so cool, top to the bottom, just cool. Every little thing that I do, damn it, I'm feeling so cool. Yeah, woke up feeling like a new James Dean. I comb my hair like an old school scene.Feeling high like a late night summer in last year. Yeah. Standing there with the red dress on ya. A killer queen like a young Jane Fonda. Is it me or am I just having a good year?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so cool. Top to the bottom just cool. Jonas Brothers， 继续来听我们的 Dan Express and Funk Radio， 他们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个一系列的 Funk 风格的音乐作品，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做了一个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也希望你可以来喜欢了。所以呢，下面时间我们的音乐节奏要逐渐再加快一些了。14: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 I'm falling down. Baby, I feel that I'm falling in love. Baby, I know I am really alone. I need your help in saving my soul. Must bring me back when I'm in love. Baby, I feel that I'm falling in love. Baby, I feel that I'm falling in love. Oh yeah, 来自于 Dalek Present Funk Radio， 他的第97号音乐作品正在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小航。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Dalek 和这个 Paulina 以及 Griffiths 带给我们的那首 Falling in Love， 继续来听 Bingo Players Love Me Right， 一起来自于 Steph DeCapel Never Glow， 歌名叫做 Andy 啊，很有意思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还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包括像是来自于 Javi Reina Don't Stop， 还有像是来自于 Patti Spurs LTMP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本小时的音乐我们已经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所以呢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索取本小时的歌单，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直接回复歌单两个字告诉我你要知道今天的歌单呢，你倒是讲啊，对不对？然后我看到之后呢就会给你手动回复过去了。本小时的歌单可以说一共包含了有十首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于 Danik Present Funk Radio Number 97. People feel what they don't understand and what they can't see. 14:20了，很多朋友们呢用今天我们的音乐作为这个路上的陪伴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今天节奏够强啊，已经超过了128的 BPM，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继续用这样的一种带有 funk 风格的音乐给到自己周末的开心态度了。在我相信这几周以来，很多朋友们一直在关注另外的一部网综啊，那就是这个非常非常燃爆全场的《这就是街舞》。这个四个街区的战队可以说呢是，哇，哪儿能够聚齐了这么多大神级的人物哈？我也不知道他们下一季还要怎么样去进行，真的是为他们发愁了。不过呢，也是让我们的观众们大饱了眼福，因为真心的，在看整个的这样一个不能叫比赛了，我觉得应该是在竞演的过程当中，有太多非常神奇的舞步，觉得哇，始终下巴颏是着地的。对，不知道你会对于这样的一种街舞的这种艺术方式怎么样看待？但是据了解，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已经把街舞纳入到了这个奥运的项目里边了，是不是啊？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For today, if we feel it, then we do it with no delay. 14:2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 DJ Danik 带给我们的 Funk Radio 啊 ，Funk Music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那其实呢，我们在看这就是街舞的同时，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音乐，他们跟舞步的融合啊，像是跳 Breaking 的、跳 Locking 的，他们会有各自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用他们的所喜欢的、所习惯的音乐伴奏给到自己的舞步，当然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个即兴的发挥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在于现场的场地可能大小有限制，所以的话呢，他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自己的100%的一个实力啊。我们只好能够期待一下他们未来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面去展现更大的力量了。五分钟之后将会进入到半点，半点回来以后呢，继续来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的。一方面来自于 Danik，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作品会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AB 啊，可以说有太多人喜欢他们的 Trance 音乐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第四小时节目当中呢，要为朋友们去更多的安排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他们的Trance 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了，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Won't you treat me right? 14:32，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来自于 Danik 他们的 Funk Radio 第97号作品。那同时，我们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天其实歌单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我们已经按照顺序为您排好了这个时段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首电子音乐舞曲的一个歌单列表，供您查询。马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小时的歌曲列表。当然同时呢，更加欢迎大家来现在立刻马上 right here right now 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注意哦，是两个听，听见的听，听听 FM， 哎，赶紧下载听听 FM， 哎，然后可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四个字，收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期的回放内容啊，每一期四个小时节目可以伴随大家能够听一个星期没有问题哈，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陪伴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来送上另外的一段这个中国的电音制作人那带给我们的作品，来自徐梦圆 Sand， 出自他的专辑 China 2。 一起来听吧。 节奏驾到， 14:36，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Sand 啊，沙子，来自于奚梦圆的 China 2这样的一个专辑当中的作品了。之所以呢，我们会听到这样一种中式电子音乐舞曲，是有原因的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放每一首歌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因为今天晚上的7:23，我们今天晚上会满月啊，满月月初在7:23。那么月落会在今天凌晨的4:56。那说这些干嘛呢？大家伙儿不要忘了，今天是我们非常非常传统的农历7月15中元节，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很多朋友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在今天啊中元节呢，很多人会进行这个对于故人的祈祷和思念。那传统的祭扫呢，经常会留下满地的这个纸钱，还有一些个腐烂的祭品，不仅容易引发火灾等等事故，还会造成大气和噪音的污染。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去缅怀先人，不烧纸，不攀比，不聚集，不撒冥币，要文明过节。所以呢，中元节咱们祭扫的时候啊，也要注意几条。我们必须要维护城市环境的整洁，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对不对？不用撒冥币，这并不污染啊，这可以我们以这个信去代表我们的思念嘛，对不对？我们哪怕写个邮件也行，对不对？另外呢，还可以呢，不用跟别人在那攀比，不要搞排场，祭扫在心， 不再行事，对不对？文明祭扫。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千万要注意，我们毕竟还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当中，各位朋友们在祭祀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祭祀，不要聚集，不要扎堆，佩戴好口罩更加健康一些。14:38啊，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 Clint Bennett featuring Zara Larsson Symphony。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was 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And when you're gone, I'm feeling complete. So if you want the truth, I just wanna be part of your symphony. Will you hold me tight and not let go? Symphony, like a love song on the radio. Will you hold me tight and not let go? I'm sorry. Symphony 能够让我们听到这命运的交响，继续来听来自于 Daya Legendary。 We're not wasting our precious time. We know it's never going back. 每一个人呢，都会是自己生活、自己生命里边那样一个具有历史标志的个体。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那些个值得去记忆的人，还有那些值得去致敬的自己的记忆，以及自己记忆里边那些个人和自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4:46，我们继续要听另外的两首音乐作品。这两首单曲呢，分别的都是出自于两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场景。一个呢是出自一部电影，来自于墨西哥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节日。那么当然这其中那部电影的名字也让我们能够一下拉回到当时在电影院当中，一边看着电影一边笑中带泪的感觉，那就是 Coco 啊。那么像是寻梦环游记这样的一部电影，也是能够让太多人把泪点放到特别的平和，而在心中能够通过这一点点的小的故事去记忆那些你生命当中曾经留下深刻痕迹的人，以及那些对你自己的生命有重大影响的人。只要能够让自己记住他，那就是能够实现这些愿望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分享另外的一个版本的 Remember Me， 是来自于 Stina 的 Remix 版本。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we'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Now and then your name comes up in conversation with my friends. I hate how much I feel it right there in my chest. I hate how much I feel it, yeah. Like how are you? Above and Beyond All We Need 这电子音乐 Trance 风格的混音带，稍后回来，朋友们一定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简简单单的15:04，淡淡的音乐，却能够掀起巨浪。来自于 FL FM Beyond， 带给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Trance 的音乐风格来咯， We are all we need， 这就是我们都所需要的音乐。 You tell me of a place you like to go， You say it will reach out and seize the sorrow， And we always mean to act on what we say。 I've got it all. I've had enough, I'm giving in. The sun is shining, melting the clouds away. Got me some blue sky action. I'm breathing today. I know I'm burning. This is my final day. I'm gonna go out smiling. A king for a day. A king for a day. 来自 FM Beyond 以及 Alex Vargas 带给我们的一首 Blue Sky Action。 15:1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只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为你带节奏了。我是 Mr. 常小航。那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已经是在7年前的作品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7年前的音乐风格，现在再来听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所以过时的时代感。那么也可以能够见得 Above and Beyond 他们的音乐力量，从那个年代到现在来讲始终可以引领着 Trance 风格音乐的舞曲。而现在我们继续来听，这是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featuring Zell Johnson Peace of Mind， 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s。 Above and Beyond， 所以说他们的声音，他们的一些创作能够给到我们太多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空间维度的不同的想象。当把两个点中间连起来的时候，一维变成了二维，然后把点再变成一个平面，二维变成三维的世界，成为一个立体的三维世界，平面变成了一个方块，对不对？那么当四维又会怎样呢？对不对？空间的折叠又会怎样呢？而在同一个平面当中，两个点如何能够最近的距离呢？可能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把这个平面进行折叠，两点相对。We are all we need， 想象无止境。 S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the picture you want. I wanted it too. But now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like you to do.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I'm ungrateful for the chance to dream and then explore. But your elegant dinosaur limbs are still willfully bruising my skin.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Get your sticky fingers out of my head. 15分，我们在这里可以能够听得到来自于 FM Beyond 带给我们的混音带 We Are All We Need。 而今天刚刚这样一首单曲叫做 Sticky Fingers， 来自于 FM Beyond featuring Alex Vargas。 话说呢， Sticky Fingers 通常被翻译成为叫做小偷小摸的人，但是音乐有什么坏心眼呢？是不是在音乐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小偷小摸一下呢？那是因为我们真心想把这个音乐不知不觉地收藏起来拿回家。当然我觉得收藏给个人还不够，最好还能够分享出去，对不对？那才叫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Above and Beyond， 他们的原创音乐内容叫做 Hello， 我们对明天问句你好。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很简单，现在来马上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进群两个字可以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好友，聊过之后再进听友群吧。

little something 来自于 Justin Suiss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来到了15:36，还有最后的不到20分钟啊，我们的节目4个小时直播也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各位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跟互动。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四个小时来去播放的 Above and Beyond We Are All We Need 这样一个整个的电子音乐舞曲连盘的歌曲列表的话，我们是按照时间码的顺序已经为您标好顺序了，几分几秒钟是什么歌曲的开始，几分几秒钟是第二首的歌曲的开始，为您标好了。在公众号当中欢迎大家来去回复一下歌单，可以了解到本小时的音乐列表。公众号可以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邀请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临近时刻的天气情况，因为毕竟呢，可以说今天夜间咱们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还会迎来雷雨天气，各位朋友们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了。继续来听来自于 Alex Vargas All of the World By Above and Beyond We Are All We Need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Mik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Yo, Beijing, this is Kirby.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In my dreams, right there in the seams, in the notes, in the fabric, in the way the day leaves. There's so much I'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Share my arms, share my time, share almost anything that's mine, except my fear of losing you.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hythmix, here come the beats. Hello Beijing, this is Landscape.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e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guys. Hey, what up? This is Rehab. I'm here in Beijing and we're dropping the beats right now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And make sure to follow Mr. Cheng. Let's refresh your weekend. Rehab right here, right now. Keep on listening. Let's go. Hello, Beijing. This is Santa Van Dor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o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e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s. Ni hao, Beijing. What's up? This is Don Diablo. You know what to do. See you guys there. I still lose myself.